认真，买个黑色幽默。 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确实有点诡异，这个画风呢，主要不是让你快乐的，是让你清醒的啊。 就是你一大早先要给我一段黑色幽默， 是 不禁让我对今天的早安游乐场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我本来以为你要说话题的，结果你对游乐场还是关心自己的安危啊。 你从昨天开始就给我预告了好吗？搞得我整个在 K 歌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惴惴不安 啊。没关系没关系，今天这段黑色幽默呢其实是献给各位的啊。这个周末周五来了，今天的这个黑色幽默呢跟我们一会儿的主题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 又到周五又该 emo 了是吗？ 哎，对对对，不，一点都不 emo。 今天这个话题呢还是很有意思的啊，一会儿大家知道了。但是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越来越冷的天气。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看一下今天早晨的五点钟，南疆广播台的气温是-6.4度啊！你看早晨呢就这么冷了，受到了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上午呢，北京仍然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预计强劲的偏北风将会持续到中午前后。所以呢，这个大风蓝色预警呢现在正在生效当中，而且啊，在冷空气的打压之下，气温将迎来大跳水。 嗯， 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将在冰点以下，所以这个风寒效应还是比较显著的啊。 所以今天呢可能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没错，你没有感受，就是今天早上因为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大的这种风的感觉，所以风寒效应非常的明显，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最保暖的家伙事儿啊，现在赶快就已经开始都要准备起来了。 对， 那同时因为持续的大风天气，所以也要提醒您一定要远离临时的大件物。那么天干物燥也需要及时的补水润燥，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天，北转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1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偏北风是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体来说呢是非常冷的一天啊。冬老虎它终于发威了。 哎，现在终于服冬老虎了吗？ 但我今天对抗冬老虎有 一个办法。你每一年冬天就是跟冬老虎 battle， 然后被冬老虎狠狠踩在脚下。 各种蹂躏。 你可别忘了明年是虎年。 哦，是这样。那明年就真的不能叫了。今天我的方法就是我没骑小电动，我就 因为风确实特别大， 咱们绕着走是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太子，第二名是顾传彪，齐齐星星爸爸；第三名是静，第四名是刘旭，第五名是牛牛爸。 哎，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这个简单，第七名白鸽西子，第八名赵老哥，第九名李美熙，以及第十名大宇。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恭喜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么今天上班路上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周五了 ，PD 说了不 emo， 但是有一点黑色幽默，到底是什么呢？ 哎、是，来让大佐说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再来点高难度的话题，聊聊英文考试最常用也最苦恼，以及日常逛街总能看见的那些神翻译。这个翻译啊是一门技术活，不仅得意思表达准确，还得不失形式和韵味。这就好比吃饭，可以用粗茶淡饭，也可以用山珍海味。在这儿呢先给大家出三个小题啊。第一个 King Strong Baby， 打一人物。第二个 Give You Color CC， 打一歇后语。第三个 All Men Are Brothers， 打一名著。赶快互动说出那些让你拍案叫绝的神翻译吧。 哎，我发现我英语真的还不错。哎， 有 Good Morning Show， 有小彩蛋呢。 哎呦，这个 Good Morning Show， 哎，来来来，再听一下这个 Good Morning Show 啊，这个没好好放出来，来来听一下。 人家大佐精心给你准备的彩蛋， 说出那些让你拍案叫绝的神翻译吧。Good Morning Show， Good Morning Show。 Good morning, Shell。 他也就会这一句。 但前面出的那几个题，你翻译出来了吗？ 我还真会，但是我觉得这个先留给我们的小耳朵们吧。尤其第二个，实在是 give you some color to CC 吧。这个、 没有 to， give you some color CC。 color CC 啊，大家猜一下啊。这当然呢，今天呢，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就是昨天我们在说谐音梗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谐音梗跟这个翻译也有关系。哎，就忽然想起了跟翻译有关系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不考那种高难度的东西，而是比如说我们来 来个简单的 good good study day up 是吧？ 你这个有点过于简单了啊！我觉得这个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你昨天放了一首山东天后 瑞哈娜。关键昨天我们下节目有个山东的朋友说，我昨天真懂得说，哎，哪个天后唱了我们家乡的歌曲？ 对， 原来是这首歌啊。 对，还不是还有一个威海的什么？ 威海油饼啊， 哦，威海 油饼。对，但是你知道，就是有的翻译呢，你反过来想也是挺有意思的。像最近的有的人在那个菜单当中，可能他是那种机翻的哈，比如说杯子怎么说，你都知道 cup 吧 ，cup。 然后呢，那个人机翻了杯子以后呢，是杯子两个字嘛 ，cup son。 哦，杯是一个字，子是一个字， 杯子他儿子啊。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喜欢吃的这个上海名菜叫做四喜烤夫嘛， 四喜烤夫，对 ，six roasted husband。 husband 是哪里来的？你给我解释一下。 丈夫。 那个是夫指，就是小麦 的那个烤烧烤丈夫。六个 太可怕了， 六个烧 烤丈夫， 好吓人！好吓人！ 干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说那些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这种翻译啊，包括呢，我再给大家出个题 ：make my heart 砰砰砰， 让我心砰砰乱跳， 怦然心动 啊！这你看，所以你看，这个翻译还是很有讲究的，对不对？ 哎， 要讲究信达雅。 哎呦，这是信达雅吗？好了，那我们先来一首这个信达雅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绝对今天要榜上有名。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 Blue 以及萧亚轩宣带来的 You Make Me Wonder， 想 You Make Me Wonder。 真的记不得假不得，这次真有些不同，我想要说享受一切，如果答应你是我唯一，你让我们 try。 You mak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k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shout, you make me wanna show,You make me wanna show, you make me wanna 永不 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我已经无数次的说过，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那个诧异的眼神，就是你知道，平常呢，我们听到很多，尤其是 ABC 唱歌的时候，就像王力宏啊，他们经常都会发成 Come on, come on， 是吧？但是我也没想到过 ，You make me wanna 想 ，You make me wanna 说， 可以结合的这么巧妙， 还能这么结合。后来才知道这首歌曲啊，昨天我又查证了一下，实际上是，妖哥，然后 Blue 呢，先给萧亚轩写了这版曲，同时呢，先填了中文的词，然后又把它填成了英文的词啊， 对，然后自己又唱了一版嘛， 哎，是很有意思的这一版歌曲啊， 哎是，但今天真的没有想到哈，跟大家聊到翻译的这个话题这么踊跃，昨天我跟月鸟小哥还私下讨论说，哎，你说会不会就是门槛有点高，需要大家这个什么英语四六级啊， 所以 托福雅思都过一过呀， 我俩上台就想给大家来点什么 cup song 啊，什么 secret roasted husband 啊，这种东西， 真的大家太厉害了，来赶快分享一下哈。王子提到了说，你们刚刚不是在说山东天后雷哈娜吗？ 对对， 那就必须要提一下我们昌平人的乐队皇后乐队了呀。 为什么？ 因为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are Champions。 我们都是昌平人啊， 这个翻译的确实很到位啊， 对吧，皇后乐队经典歌曲 We are the 昌平人。 是，但是你知道采珍珠的小福贵说什么吗？他说你看啊，古代不是有个用语吗，叫君要臣死，臣 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 还可以这么玩啊。 是啊，然后呢，这个你看就是一些比较精妙的翻译，结果大家呢首推 PD。 首推 PD 是什么意思？ 胖墩儿啊。 哦，首推 PD 就这个英文翻译成胖墩儿，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仰望星空说，怎么说呢，你们俩刚刚的那段表述啊，就两个字 Wolf。 我服是吧？哎，但实际上你看翻译中间呢，可能会出现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肖申克的救赎》，对不对啊？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翻译方法，但是当时呢，你看到这个港台那边的翻译方法呢，是这个刺激1995， 刺激1995， 别人说就是电影名称本身呢，它就一个翻译需要一个信达雅的过程，像你说的，而且可能跟剧情要相对有一个结合嘛。 哎，对。 但是刺激1995，包括有段时间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总动员，玩具总动员，赛车总动员啊， 是 这翻译也觉得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哈。 所以其实就这种常态化的模块的起名之下，会很容易让人忽略掉一些真的品质非常棒的电影。 哎，真的是啊， 你又会把这些总动员都归为一类啊，是总动员嘛啊，那就跟总动员是一样的， 对， 就跟之前的总动员是一样的。 是，然后呢，我之前呢看到了这个大，就是我当时看，哎，我说他们好像和一种可能，因为我们有雪碧之类的嘛，对不对？他们有一种叫避嫌，我当时还想这是什么咸柠七之类的吗？ 你为什么要避嫌？ 对，然后你知道那个避嫌是啥意思吗？就是广东话发音当中的贝克汉姆。Beckham，其实你想用他们方法是 Beckham，其实还挺像的哈。 但太子提到这个特别可爱，他说2005年那会儿呢，王力宏有一首歌叫《放开你的心》，大家应该都会唱，其中一句歌词是 Come on now, just 放开你的心，对吧？ 啊，对，你看 Come on now, just 放开你的心啊。 对， 然后呢， 结果我同学听完之后就嘀咕说，开心就开心，为啥还得抠摸呢？ 抠摸呢？ 后来看到了歌词才知道，哦，那是 Come on now。 还有我的 Do Right Now 嘛 ，Do Right Now 对吧？ 所以 Do Right Now 到底是什么？我又忘了。 Do it right now。 Do it right now。Do Right Now。 对。但是呢，这一切当中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当年的电台一个同仁发明的，真的超搞笑啊！在半夜的午夜，就是午夜档当中呢，就是缓缓的跟大家说，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 ，Close to You， 关掉你。 别关啊！北京时间7:19， 关掉你， 在上班路上打开你。 好了，听到的是歌词有来自于莫文蔚。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一首歌曲会关掉啊？不，靠近你吗？不能关掉你，关掉你啊！ 你这么一说，真的就是，哎，我想起来，这个以前的时候老师教的时候就什么 turn on， 然后是什么 close up 还是什么？ 不是，这个最简单的就是他为什么老说关掉你呢？因为你平常那个收音机上面就是 会写个 close 嘛、close 就是关掉的意思， 也是靠近的意思。 啥呀？ 今天这些乱七八糟的翻译，但是在 Lake 这里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他说以前呢看过，假如如果古人有英文名，那么孔子就是字仲尼嘛， 对 ，Johnny 啊 ，Johnny 啊， 王安石就是 Vans， 王安石，对对对啊，差不多。然后呢， 朱熹 Juicy 就 Jucy 啊 Juicy, 对，当然还有我们的陆游，英文名自然就是 WiFi 啦， 为什么叫 WiFi？ 陆游嘛， 路由器， 陆游 WiFi 啊， 啥呀？这都是 乱七八糟，都往一块 儿。我回你一个痴心绝对说的啊，怎么是你啊？How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啊？How old are you？ 哎，我还正想把这句回给你呢。我觉得今天上班路上带着小朋友们去学校的爸爸妈妈应该头很大，觉得该怎么样跟小朋友去解释这件事情？别听电波里面的叔叔阿姨们乱讲。 咱们有段时间的那个网络用语确实很喜欢那个中英结合啊，什么比如说 No do no die why you try， 你还记得那年吗？比较流行这种东西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跟翻译有关系的，其实我们今天这前面是比较好笑的一些，也有些特别信达雅或者特别精妙的翻译，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电视广播电视台的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的主题活动呢，现在正在开启当中，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的冬奥卡片，一起来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一下红包雨所带来的欢乐的畅爽啊。 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7:36，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刚才听到了一份早餐，又加上了最美的期待，我感觉呢，暖意融融，跟那个黑色幽默的开场风格就不太一样啊！ 你看今天的早餐呢，虽然只是家里的简单搭配啊，但是也开启了我们小耳朵大大的脑洞。然后每天笑哈哈说，金鱼只要是搭配就可以吗？那我早上是咖啡加包子，特别棒， 再加那个韭菜馅儿了。这味儿的呀，真的啊，就是感觉一桶这个叫什么俗还是雅中间的那个沟壑哈。刚才有人问到了这个黑色幽默第一首歌曲谁唱的，我觉得很明显吧，所以我当时也没有说。 周杰伦， 迪克牛仔啊， 啊，迪克牛仔啊， 对啊，对啊，这个他翻唱的周杰伦那个版本嘛， 啊，我以为在问原唱， 好好 不是、 啊， 我以为在问原唱 是 谁 、啊， 我在想说，嗯，这还有，对，但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 你需要 good study， 对对对，我 day up 一下啊、嗯 哎， 忍不住赶快要跟大家聊到这些新奇的翻译，太有意思了 啊，怎么说？ 一飞说到翻译之前，看到有一个地名翻译就叫做 Newfoundland，纽芬兰，然后呢，下面的翻译是新发地。没有一点问题，对不对？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之前有个人跟我说呢，就是说石家庄的英文你知道是什么吗？ 哎呦，好可洋气了，好像、 啊、对 ，Rock Hometown， Rock Hometown， 摇滚之都啊，感觉、 哎、好像也差不多啊。那边的摇滚乐还是挺厉害的哈。 Newfoundland， 但刚刚我看到另一个关于地名的吐槽，然后就说，特梅普提到了说，翡冷翠。就生生是从一座城、因为它翻译过来之后有翡翠，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就是好像是比较指代颜色的地方啊， 对， 然后呢就广泛应用为一种颜色了啊，真的是很让人匪夷所思、 啊是是是但你要知道翡冷翠的那个现在的翻译是啥吗？ 是什么？ 佛罗伦萨好像就很难让人跟这个就是一种颜色， 翡冷翠， 对，但你知道那个比亚迪 BYD 嘛，对不对啊、你听 BYD 是不是觉得或者是比亚迪这个名字就感觉很国产、就是因为你可能听得很熟了啊、但你再听那个Build your dream， 哎，对对对， 是不是忽然感觉梦想感十足？是秋千说的啊， 哎，所以我后来看到他们好像新出的这些车已经全部都写的是 Build your dream， 就是吧，不再写简写了哈，全都是全称、 对，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记得当年这个就是第一次听说雅戈尔这个品牌，感觉还挺好听的，感觉可能是一个什么外国的品牌，后来一看是 Younger。再翻译成中文青春牌， 但你提到这些品牌，我觉得翻译的最好的，目前在我心里第一名还是优衣库。 啊，优衣 就你看 Uniqlo， 哎，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很非凡的，但是、翻译成中文，这个时候你要体现出你看我们国家语言的这种博大精深，优质的衣服，哎，就仓库优衣库。 最早的时候，人们说那个两个比较豪华车的品牌是翻译的非常好的，奔驰，Benz，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以及那个以及宝马， 哎 ，BMW， 宝马， 你要直接翻 BMW 也很难翻，对不对啊？宝马一听哦，因为古代的汗血宝马 啊， 翻译的是非常 坐骑哈。 非常到位啊， 很贴，哎， 是在你再看这个啊，这个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就忽然感觉好拉垮啊，这个、啊。 还有一个特别精妙的，生黑猫萨马给我们提到了，就是 American Fried Chicken， Fried Chicken 啊，这是什么啊？ 是什么？你想应该是什么？ 应该就是美国炸鸡 啊， 老北京美食炸鸡啊。 那我这儿这个这叫什么？美国加州牛肉面可以破之。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有意思的翻译啊，可以来提一提你觉得翻译的特别好的， 哎， 达到信达雅的标准的，那也可以玩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梗，比如潍坊的爱啊，潍坊的 love， 还有说今天你们聊到这个话题，怎么能不提到被你们俩唱火的《我的心为你流》 那个我们那客观的说，那不是我们俩翻译的，是网上一个大神的翻译的、啊。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借由了一下人家的创意，在 K 歌欢乐上班路当中一唱，哎，没有想到哈，真的在大家之间哎引起了这么多的兴趣。 是，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说一下你那些你觉得拍案叫绝的翻译和让人啼笑皆非的翻译到底都是什么？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跨年档唯一的动作犯罪大片啊，这个《反贪风暴五》最终章最近呢是发布了影片的主题曲《讲不出再见》的 MV， 其中呢包括了古天乐、张智霖、轩轩、谢天华等九位系列主演，

当中大做文章呢。确实也是，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翻译啊， 酷玩嘛， 对，酷玩，你看这个方、这个方面，他们就开始在 翻得非常好哈， 找这个就是意义了啊，就 play 是玩，所以 cool 他没有直接就是说冷玩，他是一个挑了音译，一个挑了意义，所以就叫酷玩乐队。 而且听的感觉很好听，但你知道刚才有个人说 Radiohead、收音机头， 收音机头不能这么翻，不能这么翻啊。 Linkin Park 林肯公园， 对， 这个其实是最好笑的一个， 对 Linkin Park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翻译成这个啊。 但你看这个也属于那个 Linkin Park， 就属于一个音译一个意义，就不知道为什么两个词组在一起总是不能按照一个方式给人翻译过来。 公园我们自己说的还挺顺的，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个每次让他们这个乐队自己听到，他们都觉得笑得不行、 奇怪。 Park 明明是我们的名， 帕克 对，并不是一个公园的意思啊。 但是 这么翻也就这么翻了。我们今天呢聊到的就是翻译那点事儿哈，很有意思，就是大家来找找比较有趣的呀，或者是你觉得翻译的特别好的桥段，信达雅的感觉哈。 刚刚有看到这个凯文就是为翻译而翻译的鱼香肉丝盖饭，觉得应该怎么翻 鱼香肉、我知道我不会再上当了，鱼香 Rose 嘛。 对 ，rose 肯定是 rose， 那鱼香怎么翻译呢 ？You share rose got fun。 哎呀，啥呀？哎，但有的时候啊，你确实说，如果真的翻译不出来，你就直接，比如说现在全球统一麻婆豆腐，它不会直接就是麻婆豆腐。 是 麻婆也很难翻译出来嘛，对不对啊？ 哎，但像你刚刚不是有提到这个关于车的翻译嘛，比如说比亚迪 Build Your Dream， 还有奔驰啊，包括最早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翻译是叫宾士啊，在台湾那边也是叫宾士，然后 BMW 宝马，但是子琪说你们怎么忘了最精彩的呀， 啊， 破二手车呀。 哎呀， 我觉得会有很多的车主， 这个我都不敢提人名字了。刚才信达雅，你怎么能这么翻译人家名字呢？ 这不是我们班的， 对对对， 我们应该有好多开破二手车的小耳朵们，现在在路上虎踞一阵子。 这个破二手，这个所谓的破二手车，其实还挺高端的。我们就不 是 什么了，大家自己去猜一下啊。但是粉墨登场的英文翻译不应该是伊贝尔说，不应该是 Blackpink New Area？ 对，粉墨，哎，包括你看，就这个组合，其实他们就是这个 Blackpink， 大家都是这么叫的嘛。但其实中文的翻译是叫做粉墨，哎，粉墨登场，其实也达到了一个信达雅。 哎，这么说的话，好像还真的是这种感觉哈。但其实呢，这个大家呢觉得很精妙的，比如说类似于早起的兔子说 Big Bad Egg 什么意思？ 大坏蛋。 为啥你知道呢？ 这个太简单了呀，直翻就可以了啊。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看一句古话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不对啊？ 哎， No is no， No no is no， No is no。 你这句说完之后有好多家长刚刚好像已经有朋友说不行，你们今天这段我得调台，给我们孩子带坏了。在学校好不容易学点好的。 行，好了，那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很有意思的翻译来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刚才那搞笑的说了半天了，大家来说点这个听起来感觉很酷的翻译或者很好的翻译好不好哈。 你 来聊一聊， 随时 就往回拉一点是吧， 调整大家的预期， 调整调整调整一下。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车主狂欢节活动火热来袭，12月1日至20日，好车主温暖车主季，狂撒百万总价红包，首次进入会场即可获得1212养车津贴，参与组队还可赢100元加油券，12月12日奖励加码，额外获得狂欢红包，抢全年12次免费洗车。偷偷告诉你，活动期间前往好车主搜索1212彩蛋，还可以抽1212专属奖励哦，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看看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徐峥、马伊琍、吴越和倪虹洁等人领衔主演的电影《爱情神话》最近是全面开启了预售。影片呢讲述的是这个徐峥饰演的老白 啊，要徐峥饰演老白，我们老白也可以饰演老白啊。 哎，对，马伊琍饰演的李小姐，还有吴越饰演的贝贝等几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啊。 虽然是感情线贯穿其中，但是呢有一份独特的趣味跟浪漫。而且必须要说一说的是啊，就是爱情片很多，但是呢这部影片还是主打细腻真诚又有趣啊。 对， 所以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主演的阵容，我觉得品质基本上已经有保证了。 哎， 现在已经正式定档，12月24日全国公映。这部电影打出来的 slogan 也是不管几岁，爱情万岁。 很适合老白去演一下徐峥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艾怡良以及徐佳莹带来的一首歌曲《傲娇》。

Time。哎，我刚刚来听听我们那个跑步的感觉，再加上骑士精神啊，景瑜在旁边一直在跟唱， 我不听，我不听， 你不听啊？你到底听不听？ 划水的早安快跑，我不听，我不听。 那你为什么要唱？就这首歌想唱啊？ 哎，很多朋友说，哎，这首歌好适合你们 battle 啊。其实我们俩真的 battle 过。哎，这首歌还算是我们俩为数不多的，不算是霍霍了的吧？还 battle 的挺成功的歌曲。 这话说的，我们俩绝大部分也都给人也没有怎么霍霍。 就基本上我们争取一下啊，下周来复刻一个成功版本。 是，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到底是什么呢？来，有请左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左。今天再来点高难度的话题，聊聊英文考试最常用也最苦恼，以及日常逛街总能看见的那些神翻译。这个翻译啊，是一门技术活，不仅得意思表达准确，还得不失形式和韵味。这就好比吃饭，可以用粗茶淡饭，也可以用山珍海味。在这儿呢，先给大家出三个小题啊。第一个 ，King Strong Baby， 打一人物；第二个 ，Give You Color CC， 打一歇后语；第三个 ，All Men Are Brothers， 打一名著。赶快互动，说出那些让你拍案叫绝的神翻译吧。Good morning show。Good morning show. Good morning show. 神翻译是 Good morning show 吗？哎，我们俩刚才忘了，人家大佐出的这三个题，大家能不能回答一下哈？ 哎，对，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就考了吗？ 对对对，是我先来答一个吧。他最后那个呢？All Men Brothers 应该是《水浒传》的翻译。 All Men Brothers 啊，对，四海之内皆兄弟，水浒 都是我的 homie。 什么呀？你这个翻译，忽然感觉他们这帮人要马上要唱嘻哈，你知道吗？宋江是老大，武松， 武松是，哎呀，好好笑。那第一个 King Baby Brother， 金刚啊 ，King 什么 Baby 来着？反正就金刚芭比嘛，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忘了他出的什么名字，你还得再回顾一下是吗？ 大家应该听见了啊。 出一下就看看大家的一些答案啊，包括刚刚的时候我们有点画风跑偏啊，导致很多的带着小朋友上学的爸爸妈妈们已经说今天的节目已经不敢让小朋友听了。我们来一些信达雅的，比如说像KQ， 他说小说飘的名字，我就感觉翻译的名字跟意境都很到位哈。Gone with the wind。 wind 啊，就啊，但我当时觉得哇，这个飘这个字翻译的，你听我都破音了，飘啊。翻译的真的确实很到位，还有就是很早期的时候，大家比如说魂断蓝桥啊，对不对啊，就之类的，这都感觉翻译的非常非常精致跟到位哈。 哎，是的，那还有一些简写呢，现在大家已经开始玩嗨了，比如说各大银行的简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哈？ 那个看过哈。 对，子期说了，工商银行 ICBC 爱存 不存？ 对， 建设银行 CCB 存存吧。中国银行 BC 不存，交通银行简写 BCM 不存吗？ 还有一个好像存不？ 存不？ 对 ，CB， 对对，中国银行 China Bank 不是 BC 对 BC 对 Bank of China 不存。 好了，看看你们到底存不存？我现在感觉自己啊，就像接下来这首歌一样，有点词不达意了哈。来看一看这个精妙的翻译到底是非常准确呢，还是有点词不达意的感受呢？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去猜疑，你想都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的这个声音是特别有个性的啊。但是我觉得你得适应他的这种唱法才 OK 哈、啊。好了，来看一下其他人的这个精妙的翻译。有人的突然泡泡敷面膜提到了 not at all。脑太套 、 脑太套，还有 We are family。 哎，但是你刚刚说到了，比如说像刚刚那首歌曲就属于英文的那个翻译就非常的好听、然后也让人感觉到了美感啊，这种感觉的、那你这样一说的话，突然就想起来了，应该是前两年还在热搜当中引起大家热议的 Someone Like You 啊， 就是给他做了一个就是中文的那种就是偏古语的那种翻译吧，哎，就真的是特别的美啊、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去看一看啊。哎，问你西游记怎么翻译？ 西游记西West West Life Travel。 不是哎，这个翻译的还挺好。 Journey to the West 去七天取经的感觉啊、Journey to the West、这还挺好的哈。 哎，你说的这个 Someone Like You， 哎，找着了。你看它的中文的名字翻译叫另寻沧海。 另寻沧海， 哎，是不是很美？ Someone Like You， 美则美矣，但是我觉得跟这个 Someone Like You 这么简单的一个词儿， 另寻沧海就很像啊。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就是 I heard that you settled on 以文君诸事安康。 哎，好讨厌，好讨厌这种翻译。 遇佳人不久婚嫁。 哎，好讨厌。 以文君得偿所想。 哎，这个、 料得是 这个真的，这个真的是不是，这个真的不是我喜欢那种翻译的类型。 哎，我觉得翻得很棒啊。 因为我觉得那首歌不太古啊，你知道吧，就是、 不太古，但是那首歌很美啊。就是这样的歌词被翻译过来，是真的觉得哇好美啊，就是达到那种意境的感觉。 王靖宇应该怎么翻译呢？ King。 放过 King 好吗？ 我想起来了，就鲸鱼就 Will 啊， King Will 王靖宇啊。 就是既把我的名字跟昨天的互动话题和今天的互动话题都结合起来是吗？ 对对对， 既有谐音还有翻译。 是，好了啊，那么我觉得你要有这个 King Will 这个名字以后，你也可以 Blackpink in your area 了。粉墨登场啊，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这个优秀的翻译来告诉我们，或者很有趣的翻译来让我们看看到底什么样是好的翻译。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 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Blackpink in your area， 보란듯이무너졌어바닥을뚫고다치약간어그처럼잡겠다고저높이두손을뻗어봐도다시캄캄한이곳에 light up the sky， 네두눈을보며 kiss you bye， 실컷비웃어라꼴조니까이젠너의하나둘셋 How you like that? Come on, 이곳에 shine like the stars. 그 미소를 띠며 kiss you goodbye. 시간 비웃어라 꼴정니까 이제 너희 하나 둘 셋. How you like that? 音乐 area， 哎呀，吓死了！人家不是这么说的好吗？ 那是怎么说的哈？ 这算是一个他们的那个 logo 吧，啊、就是在每首歌前面都会出现一下嘛，粉墨登场嘛 ，Blackpink in your area。 所以呢，今天我专门把这首歌送给你 ，King Will。 King Will， 你知道你今天不这么说，大家还没有发现我有姓儿这件事情。 对，他说静瑜还有姓啊，那不然呢？他姓静啊， 就是以为还就是全名呢。 是是是， 姓王姓王哈，刚刚出现王了。但你看他一开始给我翻译了之后，那怎么能放过我们 PD 呢？ 啊，给我不是已经叫 PD 了吗？ 没 ，PD 又不是一个中文啊， 有了个新的名字叫萌萌 Bird。 萌萌 bird 什么意思？ 萌萌鸟 啊，萌萌鸟， 梦， 对，月月鸟， 月月鸟， 月月鸟 ，moon moon bird 啊，对对， 翻译也太拉垮了， 你这个翻的让我每次发音是 moon moon， 对啊，这个 萌萌， 就是你应该 midnight bird， midnight， 算了，反正也是个鸟啊。好了，欢迎呢大家继续给我翻译啊，不，说说那些比较精妙的翻译来告诉我们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比较有趣的翻译，因为语言嘛，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译是翻译，所以呢，有那些判教绝或者是让人啼笑皆非的翻译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由罗晋和毛晓彤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埃博拉前线》正在腾讯视频热播啊。 嗯，上线之后呢，引发了不少的观众共鸣。虽然说讲述的是中国医疗队跟埃博拉病毒斗争的故事，但是呢，剧集也将镜头聚焦在了每一个的角色身上，因为这些角色呢，既体现出了中国医生的无畏和担当，也让很多观众感动剧中所描绘出的中非友谊的故事。 哎，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另外呢，最近你知道那天我们放了那个《早安热流行》当中的来自于陈奕迅的《孤勇者》，最近这首歌曲简直火得不要不要的。 对，有很多的翻唱，还、包括给他配 MV 啊等等的。 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一个比较好听的一个女生版本的一个翻唱，我们来听到的是羞羞满，最近呢在 B 站当中呢也是得到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来听到的她的《孤勇者》。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8:31，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如果你想在一场音乐会当中同时听到多部歌剧，那么这场音乐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哈。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的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会满足您的观演需求啊。 三月桃花心中开，洪湖水浪打浪，马蹄耕耘的历史，找到了救星，看到红旗，这些在国人心中烙下记忆的旋律呢，总会唤起我们曾经的感动。 嗯，贞洁女神以及月亮颂，让我们携手同行，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等等，传唱了数个世纪的经典曲调，也会让观众一次过足歌剧瘾。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送给我的爱人来一个魔力，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梦，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当然呢，今天要说一下啊，这个一会儿呢，早安热流行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早安游乐场了。静宇，你一会儿要先给人马马人，好不好哈、啊？给吓，话筒都给关 了、啊，已经不想面对这一切。 哎，反正那今天那个这个也不是特别难哈。你不是很厉害吗？今天我们就回归最原始的形式。 因为我觉得你本周肯定会反噬，因为你还记不记得上周因为给我提出太简单了，被我全部通关答对了以后，整个人那种懊恼的神情。 这次呢，我就全部都给你这个前奏，还是回到最初的原点，好不好哈？就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啊。当然，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是薛凯琪，哇，薛凯琪好久没有出歌了，所以这次呢他全新出这首歌曲以后呢，大家觉得还挺想听听看的，因为小薛呢之前一般来说是跟这个大同合作比较多一点啊。 人家自己的歌也有好多很好听的，比如像苏州街呀、然后呢今天听到这首歌曲呢，哎，一开始感觉这编曲的感觉跟苏州街还有点相似哈。这首新歌叫做假想敌， 想着中 别过于依赖，爱上你从此万百，三无人机窥探，被你彻底看穿，本来多强悍都能一息反转，我该更有勇气，我就是你爱的假想敌，我不像我却更像自己，全输给你，其实是我有道行李，应该配上什么牌，像我对你的爱深淡收回来，比崇拜更崇拜，是我就有自取，想成为你爱的假想敌，起风对手出 好安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 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哎，早安游乐场，如期跟大家见面了，8:37啊，接下来呢就是鲫鱼马人的时间，鲫鱼来交给你。 是的，各位亲朋好友们，各位早秀的小耳朵们，各位走过路过跳到九七四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本周五呢，哎呀，这个时间已经响起了，我好紧张啊。有新朋友加入啊，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规则。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每周五，哎，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推出一个这个的，你这已经紧张的我话都不会说了，一个音乐的互动游戏的环节，简单说就是呢，我们一个 DJ。 出题考另一个 DJ、 嗯、 但是毕竟能力有限，需要大家的帮助、 嗯、 但是如果大家知道这些考题的答案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对鲸鱼进行助力。那等结束之后呢，我也会挑选出对我助力最多的一位朋友来送上小红包以示感谢、 哎、 今天题目很简单，刚刚 PD 已经说了，就是出前奏猜歌名嘛、 嗯、 对吧，那总得有一个范围吧，比如说你考我的是什么歌曲， 那我一会儿会告诉你每一个年份啊，而且呢我觉得 年份 这个鲸鱼一会儿呢就是跟大家答题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帮助他的话，他就会有滴答滴答蜜，哎，哗啦哗啦有。 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啊。 好了，那鲸鱼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告诉你一下今天出的题的范围啊，很简单、 嗯， 咱们不是马上要做那个活动嘛，就是咱们回望十年，对不 对？ 2021年。 嗯嗯、 接下来我出的这些题分别是15到20年，每年选了一首歌曲。 啊，15到20年啊、 嗯， 又玩这种年份梗，我哪能知道哪首歌？ 那你先听一下吧。 是哪一年发的 呀？好了，大家来一起帮帮鲸鱼啊！我们3、2、1，第一首歌曲走。来听听看这首歌曲，也很简单吧？ 简单什么呀？ 而且今天都是大歌手， 我发现现在 PD 应该已经放大招了。 而且我会让你听一句。 哎，我听到了。其实刚刚听到前面的时候，我就在猜到底是不是这首歌。 那什么歌曲了？ 从前以后，你有你曾是少年 啊、哦？哎，还可以哦，今天 少年 啊。看来我以后不能给你第一句，你知道吧 ？SHE， 你曾是少年。 好，这是哪年的歌曲？ 这那我盲猜一下，2015年吧。 有啥盲猜？ 说了15年到20年吗？ 对，我都说了嘛。接下来其实年份很不重要了，因为每首歌曲基本都是就是顺着来的、啊。 哎，但我是毕小美第一个帮我答对了啊！ 哎，感谢一下啊！好了，第二首歌曲，3、2、1，走，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到底是什么呢？来，非常非常简单哈、啊，都是大歌热歌。哎， 歌呢？ 为什么 歌呢？ 还不走？ 我的歌呢？ 啊，出来了。 嗯嗯嗯嗯嗯， 是不是简单？ 熟 也没有那么难吧， 我可能需要大家一点帮忙，我先听一下第一句啊，看我能不能猜。 又要听第一句，我下次就不应该给你留门，你知道吧。熟不熟？这些都是当年的热，哎，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是从去年的20周年的歌单当中选出来的啊。 嗯嗯嗯， 多希望有一个心的人。 来来来，我 啊，你不能这样的。 好， 林宥嘉的， 嗯，是什么？ 全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哦，可以哟、哦，哎，可以啊，鲸鱼今天啊， 可以吧？哎， 没有难住你啊。 是是 是，仰望星空问说这是林宥嘉的吧？这字儿真多，我们来不及打。目录打错了，说是许嵩的啊，不是，是林宥嘉。 但不对不对，你刚才说到是电影名， 嗯， 歌曲名是什么？ 全世界谁倾听你？ 嗯， 哎，我要感谢一下， 是有人告诉你的吧？ 对， 是谁啊？ 仰望星空帮我答对了，全世界谁倾听你？但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跟我一样，就是答对了这个电影的名字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嗯、 但是还有好多朋友听到开头的那个琴声，然后就立马猜说这是贝加尔湖，这是白桦林， 很有趣啊。好了，第三首歌曲，2017年，我们来到这个年份。 哎，也是好熟啊！ 对啊，我这次挑的都是很熟的歌曲，我们节目当中也都放过很多次，但是只放片头可能有点难。 这个我， 这个你应该知道， 张惠妹的歌吧？好像 不对， 我再听一下，听第一句啊， 来。 雏鸟站在悬崖，将翅膀伸展。我知道了， 啊、 那个杨丞琳的歌曲， 嗯， 《少年维特的烦恼》。 错， 哎，不对吗？ 什么？ 你等等等等，你让我再想想啊。杨丞琳的歌曲 啊。 后来我们总是有爱，哒哒哒哒哒哒，你存在，哒哒哒哒哒。 还行，唱出来了。那歌呢？叫什么呢？3、2。 哎呀，这种求助 一下，来， 青春住了谁？ 哎，是了啊。 感谢一下泪落心田，感谢一下一飞。哎呀， 我就问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吧？ 哎，是有很多问号。我还去看了青春住了谁的演唱会，我怎么忘了？ 对，而且你就是有的时候最近这些歌曲啊，我刚刚其实也想说这种感觉， 嗯， 就你小的时候的歌呢，你记得死死的， 嗯， 最近呢，你旋律各方面可能都记住，但是可能就有一些环节你可能会遗漏掉一点点哈。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啊，那我们就来到了2018年了啊，来听这首歌曲，太简单了吗？ 很简单，嗯，叫《等你下课》。 哎呀，这个 周杰伦、杨瑞带， 果然还是比较喜欢周杰伦的歌曲啊。 那当然了， 来听一下啊，听一句， 其实也不用放到这儿就能猜得出来啊。哎，问你个问题，为什么这首歌曲记得这么清楚啊？ 因为他时隔3年还是2年才发了一首歌。我后来发现了，以周杰伦的这种态势吧，他每首歌我应该都会倒背如流， 都会记住啊。好的，那行，这道题没有难住你，来，接下来这道题我们来听一下哈。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2019年，这回我们会听到谁的歌曲呢？来听听看， 歌呢？ 都很熟吧？ 哎，这有点生哎。 这个不生吧？你要说生的，我就不给你听第一句了。 那不行。 给我们的音乐 DJ 降低难度啊！ 这会儿完全没有一点概念。 是，来，马上了，第一句要吃。 谁不要张扬眼前的伤？ 熟不熟？ 不要对话，冷冷静静，不要说话。 林俊杰。 对，那当然是林俊杰了，我都给你听到了啊！是什么歌曲？来，倒计时开始啊！ 我需要求助， 拔刀了啊！ 我们很好， 哎，是，而且我觉得你不应该猜不出这道题，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这是你最喜欢的易烊千玺的。 我知道， 哎，对，那主题曲， 少年的你的主题曲嘛，对，谢谢一下目录 M R L B 啊，一飞都帮我答对了。 好，接下来继续来听啊，2020年，简单吧。 嗯，有点熟， 这还有点熟，我们老放好吧？ 但是想不起来，我需要第一句。 好，来去听听第一句啊，好听，但是这个前奏音色很复古，对不对？ 嗯， 先猜一下是谁的歌曲？ 复古，李荣浩。 嗯，哎，还可以啊，猜人名还是？ 王牌冤家吗？ 不是，你等会儿再猜。来听一句。 翻了两千五灯，心绪等着你回，狂野不睡。 是谁的？是什么歌曲了？ 我需要求助。 这么直接啊！你知道答案，你肯定会大呼的。 我们在一起吗？好， 哎呀，是不是很简单？ 在一起吗？好不好？ 所以今天这题出的有没有水平啊？ 哎呀，今天这题出的太刁钻了吧！你现在当了 PD 以后，你整个小钻风啊！ 好了，那这样吧，来，这样先给你个权利，爹，你用这点时间来选出一位朋友，好 吧？选出来了， 你先说，你今天想听谁的歌曲？刚才以上的歌曲， 最后一首吧， 最后一首歌曲， 就是在一起吗？好不 好？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曲确实很复古， 嗯， 而且呢，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歌曲当中，在早秀都放过，对不对哈？ 嗯， 所以呢，算是早秀的大金曲。同时也要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在年末的时候呢，会把2021年这一年的歌曲做一个盘点啊。 嗯，但同时呢，也会跟2011年来产生一个时空的对话。 嗯。 看看10年间新歌热歌这些流行的曲目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哎， 也期待着大家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回复啊。 嗯，这首歌也送给小耳朵们，我们在一起嘛，好不好？ 翻了两千五灯，心绪等着你回，困也不睡。昨天说我讨厌，今天准时赴约，还吐着嘴，哎，该死的世界，我是不是了解？被箱子里的灯照着的你好美，我牵你手就走，你生气却没有松开手。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也许我话不会说，也是一种深刻。坐你对面，

She's Lady Sunshine, so pretty sunshine, just like Grace Groove. 钟颖红以及大都会乐团带来的中央海岸，希望在这样的冷冷的天气当中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暖洋洋的氛围哈。今天呢，这个无名8059说今天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 cold die 了cold die 冷死了 来中央海岸给大家吹过来一片来自海边的这种暖风 、是是是，今天呢大家呢有空呢去多多的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生活，当然呢这个冷天当中有空就多去点暖和的地方啊，喝点这个小酒啊小咖啡啊什么的都可以哈。 你大早上呢就已经开始 早 C 晚 A 安排上了， 哎，那我们今天应该先喝咖啡是不是啊，来感受一下啊 这也算是一种就是挺棒的翻译，哎，对不对，早 C 晚 A， 早上 coffee 晚上 alcohol， 对， 今天是周五，特别适合大家安排上这样的生活， 哎，是了啊。那么早秀呢今天呢就是全部的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再次提醒大家明年呢我们就是365天天天出状元，不天天都有早秀了哈、 期待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在每天上午的7点到9点开心的度过在路上的时间， 是，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魏如萱《街角的祝福》，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一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当海水怀着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如心自扰，也曾想